兄弟我不明，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啊，今天是又到了一个周日啊，这几天真的是阴雨绵绵的，而且看了一下下周接连的有雨天啊，大家要是出门的话一定要携带好雨具。 关键星期五星期六两天都预报有雨，一直没敢出门，好不容易今天说计划一下啊，真下了，头两天它没下呀。 有点狼来了的意思，尤其是昨天白天就觉得哟，这要下不下的，可能要下大，结果发现停了。 到傍晚的时候，哎，蓝天出现了，是吧？但是今天确实是下雨了，而且呢，可能会有比较大的短时的这个雷电，所以您今天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雨防雷电的准备了。 而且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来预告一下，从下周，哎，就是7月19号开始，一直到8月9号， 哎，就明儿个。 啊，就是其实就是名儿，啊，我们就要进入到东京奥运会的特别节目的节奏里了。 哎， 我们这个新版的东京奥运会的节目叫《燃在东京》，到时候所有的主持人都会出现在早、中、晚啊三个时段。 然后差不多有整个奥运会期间啊，见不着反影了。 差不多是这样啊，就是什么时间出现都有可能。所以您24小时啊，锁定我们频率。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吧。距离奥运会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是吧？现在呢，也已经有官宣，朱婷和赵帅将会担任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 CBA 的新赛季，赛制球队构成可能要迎来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15支俱乐部已经联名上书了啊，要求主客场制加没有外援，所以这么强硬的这种需求之下 ，CBA 公司会怎么去做决断呢？另外今天也会有选秀大会啊，宁波富邦也可以来参加选秀。 另外呢，今天还会有 NBA 总决赛的天王山之战，现在已经打成了2-2，在9点钟的时候，雄鹿和太阳将会进行第五场比赛啊。太阳队的布克表示，季后赛就像过山车一样，没有哪一场比赛的时候是相同的。 哎，就9点可以看看天王山，10点关注一下选秀啊 ，CBA 的选秀啊，不知道这选秀有没有相关的直播？ 应该是会有。会有一些平台进行转播啊，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另外，我们在国际足球方面也看到，昨天 AC 米兰已经官宣签下了34岁的大吉鲁，签约2年，身穿9号球衣。 今天呢，和大家来聊的话题，一个是围绕着 CBA， 另外的一个就是围绕着目前赛事密集的中超。15支球队是联名上书，那现在新赛季 CBA 的主客场加全华班这个配备是不是已经稳了呢？但是后来看到联名上书的俱乐部当中不包括咱北京首钢，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是， 至于中超方面呢，现在中超密集赛事算是正式开启啊，前面的两场球是补赛，第六轮比赛呢已经是正式开启了。如今的中超联赛争冠可能不再看超级外援了，看的是你的板凳厚度啊，看轮换，这种观点您同意吗？ 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也在音视频的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可以找到我们。进入今天的朝闻体坛，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射箭，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张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 CBA 的新赛季。虽然现在是休赛期，但是关于下赛季的怎么打啊、球队怎么构成，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消息不断。那最近有15家俱乐部都通过新媒体平台啊，体育大生意发布了一份联合的声明，要支持下赛季采用主客场加全华班的这个赛制。这十五家俱乐部里呢，不包括首钢啊，也不包括福建。也包括 青岛 、还有就是新加入的富邦， 嗯， 其他的15支球队，像北控啊、广东、吉林、江苏、辽宁、新疆等等啊，都是在这个声明当中说，从联赛还有俱乐部运营的层面出发，认为新赛季依然是需要主客场加全华班的，甚至之前有俱乐部表示说，要是不这么打的话，宁愿停赛啊。 哎， 宁愿暂时 推迟开赛是吧？ 停摆， 哎、 也不愿意再赛会制了。 现在呢，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啊，表示说呢，我们认为新赛季采用主客场全华班，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说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使用外籍球员，只不过呢，认为这一个赛季是缓冲，既可以让联盟以及更多的俱乐部因为之前两个赛季的赛会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有所缓解，又能够让更多的国内球员得到历练，对 CBA 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好处的啊。刚才说到这个没联名上书的俱乐部，应该还有广州 啊，还有广州 、因为对于富邦来讲，这个联名上书的时候呢，他还先忙着建队呢、是吧？那今天呢，富邦应该有至少6个以上的这个选秀签儿， 哎， 他只有4个，然后呢，别人还赞助他俩，这样的话他有6个，再加上每支球队呢都会赞助2名队员，供富邦来挑选。尽快的成立富邦篮球俱乐部，新的 logo 也出现了蓝色的火箭，延续了当年81火箭队那个主体的主视觉感觉吧，颜色有一些变化，火箭的形象也有一些变化啊。然后看一看，新赛季是不是真的会以全华班加上主客场制来开始？那么我们也连线了篮球评论员杨申，他也觉得呢，15支球队请愿主要是从俱乐部的收入方面来考虑的。从这样的一个考虑上来讲呢，首钢并没有签署这份联合的声明，因为呢，其他的包括其他的几支球队，像什么青岛啊、广州啊这些球队也都有外援的诉求，所以这5支球队是没签名。 CBA 联赛下赛季的赛制的问题，确实是现在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在过去的几天里，各种不同的声音也是在不断的交锋，说通俗一点呢，就是不同的立场在通过各种的声音和方式在带节奏。那随着15家俱乐部的这个请愿书的曝光，我觉得有点拨云见日的这种感觉，因为可能大家都通过这个请愿书能够了解到俱乐部或者说是绝大多数俱乐部的一个诉求的所在，而且这15家俱乐部绝大多数应该说都是民营俱乐部，主客场这种比赛的赛制肯定会对他们来说更加的重要，因为在过去的两个赛季，其实对于民营俱乐部来说，他们资金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通过主客场的这种比赛的赛制，再加上没有外援，那一方面可以就是节约一部分资金，那再有呢，就是可以挣一些钱，所以这些俱乐部的对赛制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明确的。几家没有在名单上的这些俱乐部，你比如说富邦，因为他们是刚进入到 CBA 联赛的俱乐部，他们对外援的诉求需求应该说是非常的大，因为球队底子薄嘛，虽然今天进行的选秀大会，他们会有更多的选秀的机会，但是这些国内球员还是大学生球员。这个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还是有限的，他们需要外援去得分去带动，而且作为一个刚刚进入 CBA 的这个俱乐部，一定会不惜投入，不怕投入，所以不难理解他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有外援进行比赛的。那北京球迷可能也注意到了，首钢也不是这15家俱乐部当中的一员，也没签，那首钢为什么不签？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去想一下，现在距离下个赛季的开始应该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呢，首钢俱乐部是最早签下外援的俱乐部，书豪要回归，这个之前大家都知道。那从首钢俱乐部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比较好理解，我们刚签了外援，而且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一名外援的回归，结果最后还要全华班，那再加上合同细节上的一些问题那你比如说会不会有这种条款，比如说单方面解约，你照样要付我多少的赔偿金或工资。那从俱乐部的角度来说，付这笔钱显然是很冤枉的。 因为你赛制在不断的改变啊，我们都做好了一个非常提前的而且充分的准备了，在外援层面上，但是你突然告诉我又不能打了啊，要全华班了，这个损失谁来背？那你像青岛啊、福建啊，可能也有各方面的考量，而没有在这个所谓的这种请愿书上署名签字。 所以这一次真是就像射手座是冠军也在担心说林书豪怎么办，那如果真定下来主客场加全华班的话，那就没有后续了。 就是如果主客场加全华班的话哈，就书豪跟咱们就没关系。 对， 虽然说书豪他官宣说要回来，但是呢毕竟还是属于没有签合同，是在这个早期的意向当中吧， 对，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协议、 哎、 啊。那至于合同有没有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那只是俱乐部跟书豪之间啊。现在 哎，你说 要、 啊、签进教练组怎么样？ 签进教练组直接，这个不错， 因为新赛季的，即便 外籍的教练， 哎，他说是全华班打，对吧、 嗯？ 他没说不许有外籍教练员呀、啊。 嗯，而且老马都已经回到中国有些日子了， 而且 不 仅仅老马一个外籍 主教练是吧，有很多的外籍助教呢。 嗯， 哎，如果说签到教练组 给亚尼斯当助教， 然后什么时候突然发现哎政策开放可以签外援了，第二天就能上 马上转换一下角色CJ 说这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首钢、 啊、 这次首钢还真不是说清高一下或者不食人间烟火、 嗯、 这确实咱们有外援的诉求，之前也跟书豪早就已经谈过了。 但是现在呢，就像乡野小老头所提到的，即便是主客场是吧，也没有外援啊，这个票房也未必就有多好。 嗯， 但是呢括号其实总比赛会制要好是吧、 嗯、 啊， 泡泡赛制实在是时间太久了啊。 因为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就即便你是变成了主客场制，各个城市当中的主场能够开放的比例也是不同的、 嗯、 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俱乐部真正是要想靠门票收入来缓解上个赛季的经营压力，难度其实也不小是吧，还是要看一看未来在发展的状况吧。当然呢在今天CBA 应该还是有选秀大会的，在最近的几天呢也是召开了临时的股东会，关于是讨论了宁波富邦俱乐部参加下赛季 CBA 联赛的一些相关的协议，最终呢这个股东大会当中审议并且表决通过了2021年选秀大会的选秀权这样一个方案。宁波富邦自动获得了首轮第20顺位、次轮第20顺位的选秀权。凡是有俱乐部放弃二轮选秀权摘牌的，那么特别选秀权会被自动激活，宁波富邦可以在相应的顺位上进行选秀摘牌，特别选秀权最多被激活两次，这就是说了他有四次、 嗯、 是吧。如果说呢截止到第二轮的第20顺位宁波富邦摘牌次数不足六次，剩余的部分呢在20顺位之后补足，所以实际上呢他现在是有应该是有六个这个 名额， 因为有俱乐部是送给他这个选秀名额了。 对， 2021到2022赛季注册期增加租借球员是四名，累计可以租入六个人。其他俱乐部租借给宁波富邦的球员不占本俱乐部注册名额，且不受本俱乐部累计租出两名球员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呢，大家都是在一个盘子里边，是吧？在一个这个碗里边吃饭的啊，所以呢要互相帮助，给宁波富邦提供更多的人员，让这个俱乐部尽快的建立起来。据说山东这边赞助的是小丁嘛， 嗯， 把丁安宇航送到了宁波富邦。 宁波富邦啊、嗯，正好，小丁现在确实三人篮球也最终没有带他去东京， 嗯、 在俱乐部呢也有各种各样的前面的这些恩怨情仇， 对， 不如就到一个新回到 CBA 的富邦再去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唯有战斗说，其实这外援啊，他觉得还是只要早回国是不影响防疫政策的，10月开赛9月回国是来得及的。实际上就是大家都没钱了， 嗯、 也不想签外援，也签不起，所以就干脆都别有。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考虑是吧， 有可能。 因为从防疫政策的角度来讲呢，宁 你只要这些外援你没事别老进进出出，而且呢每一次入境严格按照咱们国家的入境的防疫政策执行，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外教也是同样的性质嘛。而且中超的赛场当中不是也有外援吗？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10点即将在青岛进行的 CBA 选秀。现在专业的篮球数据公司也发布了一个选秀的顺位预测榜单，他们是看好来自于美国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的王宇雄成为状元秀。那根据这份榜单的预测，王宇雄会在首轮的第一顺位被手握状元签的福建队选中，来自北大的赵伯清还有厦门的这个 李一阳， 李一阳 是分别被南京同曦和山西选中，成为榜眼秀和探花秀。 这是一个预测哈，昨天我也看了一份名单，从这个名单当中呢排出了综合得分，再有呢给每一个人有这个所谓的叫 CBA 模板，比如说来自于清华的刘东给他的 CBA 模板是谁呢？给他 CBA 模板是张大宇大个能投篮但是呢相对来讲比较单薄，反正每一个人都给了一个 CBA 的模板，也挺有意思的做的这个选秀的状态。这份预测的榜单呢排在第四位的是来自于 NBL 也就是中国男篮联赛的河南奢电老九队的崔小龙，他队友贾浩预计呢是第六顺位有可能被选中，排在第五的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李维浩，此外呢像比如山东科技大学的谢立章中南大学的黎章林宁波大学的栾立成，包括北京化工大学的张殿良是排在第七到第十位，这是预测的选秀前十位。 刚才有家里人在提示我们今天的选秀大会是有直播的在网络平台上像在咪咕上是有直播的所以大家伙如果关心的话可以10点的时候去看看。 这边也有朋友说中超什么时候从大学选秀那他认为呢春天就不远了。其实当然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当我们的 CBA 不得不从大学进行选秀的时候，证明我们的这个篮球青训好像出人才的比例下降了。 尤其是跟曾经中国男篮排在亚洲巅峰的那个时候相比真的青训这几年出现了一定的下滑。陈震说要看看咱们首钢能不能第五顺位成功的选到李伟浩可以关心一下。好了，进入到今天的东京奥运倒计时。 东京奥运倒计时。 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只剩下5天的时间了。那昨天晚上，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也通过官方微博正式宣布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的旗手，奥运冠军朱婷和赵帅光荣地成为了中国队的旗手。那在这一次的奥运会开幕式上每一次的奥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也都是受关注的焦点。这一次也是综合的考虑了运动员的代表性以及赛程的安排等等方面的因素，经过了多方的征求意见，慎重考虑，最终确定了旗手的人选。 1.98米的朱婷，1.88米的赵帅，是吧？ 也就是忽略这个身高差，还不想想赵帅心里的感受因为在女排精神的引领之下，身高不是问题。 另外呢，在昨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呢，将会通过线上直播录制观众自拍、运动员和家人互动，以及播放往届奥运会赛场上的欢呼声等等这种数字化的手段，来尽可能的减小空场比赛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东京呢，从12号起进入到了一个紧急状态，出于防疫的考虑，东京地区北海道和福岛县的所有比赛将会空场进行，允许观众观看比赛只剩下了自行车和足球两个项目的3块场地了。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的 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透露说，7月1号到16号有大约15000名和奥运相关的日本境外人士入境，并且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其中阳性病例有15例，比例大约是 0.1%。 那东京从12号起就第四次进入到了紧急状态，16号新增的新冠确诊病例1271例，连续三天单日的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了1000例，也是出于防疫的考虑，东京地区、北海道以及福岛县的所有比赛都会空场进行。 嗯，刚才也提到了是吧？自行车、足球三块场地是允许观众观看。 嗯， 这是目前，但是未来的时间里面会不会有变化哈？我们也拭目以待吧。另外，在昨天呢，巴赫他也特别还提到了就是关于目前奥运村的一些情况啊。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奥运村现在也已经出现了新冠肺炎病毒阳性的病例了，这是东京奥运村首例阳性病例。根据武藤敏郎介绍说呢，东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不会透露患者的国籍信息，因为人们可能会根据这个国籍信息来猜出患者具体是谁，这样会泄露患者的个人隐私。武藤敏郎也表示说呢，目前还不清楚这位人士是否接种过疫苗。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奥运会上的男篮的各支球队啊，像阿根廷男篮也是公布了12人的参赛名单，41张的斯科拉， 哎， 老将继续领衔，而现役的 NBA 球员有3个，一个是掘金的坎帕佐，还有尼克斯的维尔多萨，以及雷霆的戴克。阿根廷男篮在2019年的男篮世界杯上，咱们还记得啊，跟西班牙最终争冠，遗憾的获得了亚军啊。当时斯科拉的这种神勇也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就更不用说了啊，黄金一代吉诺比利斯科拉当时就领衔着这一支阿根廷，半决赛击败了梦之队美国队，最终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虽然说现在阿根廷从2019年到现在2021年啊，两三年的时间之内，也是出现了一些名将的退役啊，像吉诺比利等等，所以这一次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不是最有竞争力的那一支，但依然是会让大家非常关心的那一支。 尤其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讲，斯科拉毕竟在 CBA 联赛当中效力过啊，多多少少呢，从情感上会给予这位老将更多的支持吧。 嗯，小组赛一开始就有2019年世界杯决赛的那个翻版上演，跟 西班牙 、 还有斯洛文尼亚是吧，这也是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大家可以着重关注的。以及东道主日本，看看八村垒、渡边雄太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其实这个小组 C 组还挺值得大家关注的。 怎么感觉有点死亡呢，这个小组。 2019年男篮世界杯的冠亚军，加上这个强大的斯洛文尼亚以及东道主日本，确实是一个死亡之组哈。另外呢，在美国队这边，前一段时间也不断的爆出来一些人员的状况，是吧？最终麦基入选了美国男篮这份名单，这样12人的奥运名单也就算全部都补齐了。比尔和勒夫是退出了名单。根据报道呢，马刺的前锋凯尔登·约翰逊已经是替补进入了。再加上刚才提到这个麦基，目前这份名单当中有霍勒迪、利拉德、塔图姆、米德尔顿、布克、拉文、格林、格兰特、杜兰特、阿德巴约、凯尔登·约翰逊、麦基。凯尔登·约翰逊和麦基呢，也要尽快的去赶到日本和球队会合。包括现在正在打总决赛的像米德尔顿啊。布克呀，是吧？霍勒迪呀，他们也会在总决赛结束之后前往日本。 那在最近 FIBA 公布的东京奥运会的男篮实力榜上，美国队仅仅的屈居第3位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有一点出乎意料。因为排在美国之前的是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确实美国在之前的这个热身赛当中表现不佳啊，不仅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也输给了谁来着？一支弱旅， 两连败，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对，尼日利亚，哎呀呵，也是让大家跌破了眼镜啊！现在对于美国能不能在这一届奥运会上卫冕啊，也画上了一个问号。这个榜单当中排在第4到第12的是尼日利亚、斯洛文尼亚、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德国、捷克、日本和伊朗啊。不过我们连线了杨申，他依然是看好美国梦之队的，因为他觉得杜兰特就是进攻的保障。 东京奥运会呢，现在真的是扑面而来啊！可能很多球迷呢，最近也是比较关注一些篮球的热身赛，特别是美国队，因为在这个热身赛的比赛当中呢，表现的确实非常糟糕，可能。很多球迷并不是特别的看好这次美国队能够在奥运会当中拿下这个金牌。从桂篮联公布的这个奥运会男篮的实力榜单来看呢，美国队确实也不是第一，澳大利亚和西班牙呢都在美国队前面。但是说实话啊，我还是更看好美国队。别看他在热身赛当中确实连续的输球，而且最近阵容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但是只要有杜兰特在，基本的进攻火力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仍然是世界第一。关键呢，其实就是防守。那美国队打非法体系下的篮球，最管用的几招，一个呢就是利用压迫性的防守造成对手失误，然后打转换；另一个呢就是在阵地进攻的时候，这个投射的稳定性。这是关键，两个关键的点。那热身赛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没有防守，没转换，阵地进攻的时候呢，这个投篮呢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打起来就会显得比较困难。但是以这支美国队的实力，打奥运会，只要这个防守强硬起来，压迫性起来，那么一般球队我觉得还是很难和美国队相抗衡。 这是男篮的情况，但是美国队不仅是男篮在热身赛当中接连的输球，美国女篮好像也被传染了啊，传染了这种输球的感觉，67-70输给了澳大利亚女篮，遭遇到了2连败。那这一次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女篮的目标依然是连续第7次摘金，但是这场跟澳大利亚的热身赛，全场是67投25中，命中率很低啊，只有37.3%，三分球是18投，只中了2个。四届冠军元老陶乐西也是因伤没有出战。那输掉这场比赛之后，美国女篮已经是吞下2连败了。上一场他们是85-93输给了 WNBA 的全明星队。 实际上澳大利亚队现在也不能算是最完整的阵容，是吧？坎贝奇已经宣布他将会退出本届奥运会了。所以这么一看，在今年的奥运会赛场当中，男女篮方面也许都会有一些新变化。 我们就看一看吧。这一次的奥运会还会出现什么新科的冠军没有？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昨天是在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启动了。与此同时，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也正式的成立。也就是从昨天17号开始，北京冬奥会赛前的每个星期六和赛事期间的每一天，徽章交换中心都会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那截止到目前，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当中已经上市的徽章有662枚，那其中不限量徽章342枚，限量徽章320枚，深受奥林匹克收藏爱好者的喜爱。 不知道家里人现在有没有收这个徽章的哈？包括现在上市的这662枚，尤其是320枚限量徽章，不知道咱家里人手里边有几枚。根据北京市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旭东介绍说呢，北京冬奥组委首创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也是为了以奥林匹克徽章为媒介，传播奥林匹克精神和冬奥筹办理念，体现民众参与支持冬奥的热情，来宣传和推广北京冬奥会特许经营计划，推动奥林匹克徽章文化的发展。那这一次设立的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是历届奥运会当中开放最早，也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官方徽章交换中心。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NBA 总决赛，在今天上午的9点就要打响天王山之战了啊！ G5 当中到底是雄鹿还是太阳？那太阳的布克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说是不是觉得球队掌控了这轮的系列赛，这个记者的问话也实在是我觉得有挖坑之嫌，显然是没有掌控啊，这答案是否定的。 就是、 故意挑事儿啊，这2-0领先被扳成2-2，你说他掌控了系列赛 啊？这问题问的啊，哪壶不开提哪壶。那布克呢是说主观感受，觉得季后赛也是像过山车一样，没有哪场比赛是一样的，也没有哪一天是一样的。也谈到了保罗和球队的心态，他说其实就是为了下一场做好准备，因为能做的也只有这一些啊，不能被上一场的失利再去影响更多了。 哎，所以我就觉得提问的这个是密尔沃基的媒体吧，故意赛前挑事儿，然后让太阳队的队员心态出现失衡啊。但是呢，我们也联系了杨申，杨申说 G5 天王山之战他还是看好太阳。 今天上午雄鹿和太阳第5场比赛天王山之战，那从前4场总决赛的比赛来看呢，确实两支球队在各自的主场都发挥得更好。G1和G2呢，其实抓洛佩斯这个点，太阳做得非常的好啊，包括布克呀、保罗呀，挡拆之后呢，通常就会有比较好的进攻的机会。所以两场比赛应该太阳都拿了118分球，这是一个很高的进攻的水准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呢，其实雄鹿这边也是在不断的调整。一方面呢，是布登教练压缩了大洛的这个出场的时间，让太阳队很难再去在更多的时间去抓雄鹿队在内线移动上的这个弱点。另一个层面呢，其实就是雄鹿队也是知道怎么去打太阳了啊。你比如说，因为雄鹿在几个关键位置上，你比如说米德尔顿，包括字母，包括霍勒迪。这几个点在身体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不再讲什么技术战术了，过多的去纠结这些，而是直接用身体用对抗去打你太阳队的这个身体上的弱点。那再有呢，就是字母哥的这个角色的转换前两场比赛，我觉得包括第三场比赛，可能字母哥持球的进攻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第四场呢，其实字母哥呢就是更多的去打无球了，而且呢更多的是给米德尔顿给霍勒迪做墙，让这两个人去持球去进攻去支配球啊，他打一些无球方面的这种更直接的进攻，而不是自己去运球面对两三个人的去防守再去强攻，不是这样的。所以说雄鹿的这种转变学习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第五场比赛我更看好谁？我可能还是更看好太阳一些吧。一方面呢，我是觉得在经历了2天的休息和调整之后，保罗这个体能应该说有一定的恢复，而且总决赛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也没有任何的余地了，该拼刺刀就得拼刺刀了。如果保罗再像第四场比赛那样拉胯的话，那整个系列赛、整个总决赛可能就交代了。那从一名老将的角度来看，在这种关键场次，我觉得还是值得信任和期待的吧。另外一点呢，我是觉得太阳队在犯规的控制上应该会把握的更好一点。大家都看到了，第三场比赛呢是埃顿的犯规过多，第四场比赛呢是布克的犯规过多。那总决赛打到这个程度，其实太阳在人员轮转上已经不如雄鹿队那么的多了，所以这几个主力球员的犯规的控制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我觉得不论是太阳还是雄鹿也好，主力阵容会打相当长的时间。那这毕竟是太阳队的主场，我觉得在各个层面可能对太阳更加有利一些吧。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根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北京时间的7:34，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第20段。咱们也赶紧来说一说中超的 赛程，因为第十六轮的比赛从今天起就 要第六轮、 哎、对，哎哎，怎么就多了个十呢？ 对， 想说晚上 一共咱就打十四， 对，想说晚上18点开始， 哎， 第六轮的比赛从今天晚上的18点就要正式开始了啊，所以今天明天都有比赛。今天的晚上18点是广州对重庆两江、河南对青岛，晚上8点也就是20点是山东泰山对广州城、深圳对沧州雄狮。 对，这时候就不用再说他的这个曾用名了，是吧、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哪个队是哪个队了， 这会儿该适应了。 星期一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呢，将会进行4场比赛啊，也就是咱们国安所在的这个组，由于苏州奥体中心的场地的原因，所以呢比赛会安排在外场进行，那只能是下午来踢了。尽管说苏州也比较炎热，周一下午的4点半会有2场比赛，武汉对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对天津金门虎啊，我们到时候体育广播也会转播国安和金门虎的这场球。6点半的时候，上海申花打大连人，晚上8点半河北和长春亚泰来交手。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轮全新的赛程啊，也是离我们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中超，大家都得找回这种看球的节奏来。 其实还好，就是在15号、16号呢有2场补赛啊，稍微的给大家一个缓冲，不是冷不丁这边突然一下就来8场球2天，这确实有些密。 而且不只是这样，因为再过从今天开始数啊，再过2天之后，您会发现，哎，比赛它又接踵而至了， 哎， 啊，非常密集的赛程。对国安来讲，在补赛当中，我们惊险的赢下了河北啊，2-1。那星期一的时候又是下午场的比赛，但面对的呢是一支相对较弱的金门虎，怎么去破他们的密集防守？怎么去进行人员的轮换？巴坎布能不能上场，这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上场不大现实啊，因为刚刚结束隔离进入赛区，所以呢巴坎布还要去调整自己的身体，毕竟前一段时间一直在隔离当中，他的身体状态你没有办法保证训练，还是需要吧，需要几天的调整的时间。 我们来听听两位评论员赵宇和赵宇的分析。 我觉得国安队虽然说赢了河北队，但是要踢金门虎也要格外小心吧。据我了解，金门虎他在这个间歇期的时候练的还是比较狠的，尤其是在体能方面有了很大的这种提升。这支球队在于根伟带领下战术打法比较明确，就是他打这种防守反击。我觉得对于国安队来说，手拿把攥不好说，还是做好迎接困难的准备吧。好消息是巴坎布目前已经到苏州了，而且也做了这个核酸的检测，所以说进赛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这种身体状况能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打满全场，这是要打上问号的。所以说阵容我觉得这种调整的幅度并不是特别大，应该还是跟河北队的比赛的阵容差不太多，因为王刚现在有伤，朴成等等吧，都会影响到球队的这个人员组合。而且现在的问题大家也都清楚，只有这个索萨一个外援。我相信巴坎布到来之后，比利奇会不会安排他下半场替补登场，给对手留个后手吧，我觉得这种安排也是没有问题。其实张玉宁现在的状态也挺好，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吧，给国安队在锋线上充当有力的这种支点和得分手。从上一场跟河北队比赛来看，我觉得张玉宁是可以坐稳主力位置的。如果巴坎布状态好，能够及时的，比如说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多次首发，他跟张玉宁的这种配合还是我非常看好的。其他位置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从现在来看，我们有的人就是这些了。在战术打法不变的情况下，只是个别位置做一个微调吧，觉得很有可能延续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阵容。我们在右后卫上没有人，那这个靳鹏翔踢的也还行，就是可以用。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些人去踢天津队没有太大问题，应该也不会遭遇太大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破对方的这个铁桶阵，这是应该是比利奇重点研究的课题吧。 四九城说，天津还有太平洋精灵说天津都不好踢，一群生瓜蛋子，就是年轻能跑体能好，又适合下午场炙热的比赛，人家比的不是技战术，比的是体能。 嗯， 啊，四有成也说，天津最近没少划了人啊，引进了中超、中甲，各有一外援，还有几个国内球员，说明天津还是有点运作能力的。在后防上，天津有一个外援，现在应该是俩吧， 嗯， 算起来的话，一个卡达尔，还有一个新引进的外援， 叫伊洛基， 伊洛基，对对对， 啊， 就是这俩， 嗯 嗯，其他的应该没有了啊。 但是其实对于咱们来讲，体能我觉得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 啊，因为联赛毕竟刚刚恢复，你前一段时间经过了一些体能的储备，踢个三四轮之后，可能会渐渐的表现出来体能上的一些问题， 嗯， 是吧？所以这场球呢，还是像刚才赵宇所分析的，天津队应该是会相对收回来，打密集防守， 嗯， 就是看北京国安队能不能够在破密集防守的阵地进攻当中寻找到机会。因为上一场球你看国安队打的呢也不是那么的流畅，这两个进球也都是非运动战进球。 嗯，确实，我们看看跟天津的这一场同样的问题啊， 嗯， 就是破这种密集防守。这边若愚说，河北队的大咖们大半年没有进项，还差一点让咱们有所险情。 嗯， 其实这波队员包括他们的纳乌的保利尼奥也真心不错，起码很职业啊，咱们还瞎寻摸什么呀，借本不就有现成的吗？那大家也都是看到了河北队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啊，甚至有球员用社交媒体发出了求助信， 嗯 啊，意思就是说这个薪金的欠薪问题还一直存在。 但是你先别惦记着借饼的，只要人家这个队还在，人家就不会把你手把手里的外援给竞争对手，是吧？ 对， 马尔康虽然已经走了， 嗯， 但是呢他要转会，河北那边也是要把他卖到中甲，去了武汉三镇， 嗯 啊，他也不会说把他轻易的就交给 中超的 竞争对手，对吧？除非你真的是给人这钱让人无法接受，但现在哪家中超俱乐部能直接一把拍出这么多钱来，拍出一个让人家无法接受的价格呢？ 乐0120说，上场比赛啊，咱们国安最大问题，他觉得还是没替补，除了何振宇就是后卫跟门将，这种比赛强度，要是板凳深度上不来，还是肯定不行的啊！这还是这个阶段的第一场呢。 哎，尤其是昨天啊，就前天两球， 嗯， 完了之后，晚上和几个跟队的记者们聊天，说起来，这是赖以我们就是成名的， 嗯， 中场攻击群啊，中场群， 嗯， 发现板凳上没有了，没替补，一个中场替补都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中场的天花板全在场上了。 哎。以前也是因为巴坎以前这个比埃拉 奥古、嗯、 费尔南多是吧，往那一站在板凳上都能够凑成一套中场阵容， 嗯， 但是呢后来一发现现在都回不来，要么这个受伤啊，中场没替补了，这真的是挺严重的问题。 嗯啊，当然还有很多家里人在关心星期一的时候跟金门虎之间巴顿有没有回避条款。 巴顿是需要回避的， 回避的。那这样的话， 嗯， 金门虎的这个攻击群就加一更字了啊，只能是百大巴防守了。 对，因为少了，其实也还好，少了一个反击点。因为巴顿的速度， 嗯， 这种冲击力，可能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讲还是非常重要的。少了这一个反击点的话，对于国安的防线压力会少一点点。但是就像惠凡所说的，也许更加坚定了天津队， 嗯， 百大巴密集防守的决心。 CJ 说，别总想着怎么破对方的密集防守，必须做好后20分钟不失球。不是您这个， 然后打0-0。 您这个逻辑，咱 啊 不失球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破这个密防啊。 啊， 更重要的是要进球啊。 对， 嗯， 主要呢还是一场足球比赛，比的是比对方啊能不能多进球。 嗯， 是吧？ 嗯，现在很多家里人都说不行，把巴顿啊、阿雷啊都弄回来吧。啊，我们现在这个板凳的厚度实在让人很担心。嗯，现在这会儿了，都已经开始了，反正是有点来不及了。 嗯， 就是一边打一边看，还是要考验的是比利奇的智慧啊，怎么在这个比赛当中更合理的去进行人员上的轮换。 陈晨也在问，明天下午的比赛有转播吗？四点半啊，四点半我们会来转播国安的比赛。 嗯， 啊，这边有人不干了，一号线说谁说没中场啊，太严呢，幺六零 啊， 是是， 这从边后卫的位置啊，从右后卫的替补打到左后卫的替补，然后现在打到中场的替补， 反正就是一个万金油的替补，还有家里人问王刚的伤怎么样了， 王刚和小朴呢未来可能至少有两到三场比赛吧，可能都是很难打，现在他们还在恢复当中，应该八月初看看能不能够有消息啊，有机会。李可确实也是有一些小伤， 有些小伤啊。吴梦生说百大八的话，那国安就只能靠着造点取胜了，造点只要我们能抓住机会就可以啊，拿下三分才是最关键的。好了，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其他的场次。广州队会在今天的晚上6点面对重庆两江竞技。哎呀，重庆这名儿起的是挺唬人的， 哎， 挺有气势的。 我觉得是中超各支球队里面叫什么最有文化的 哦，最有文化底蕴的。但很可惜啊，现在球队真是内忧外患，尤其是这个场外因素，资金链的问题，恐怕让重庆也是难以去完全的聚焦在比赛上面。所以其实无论是人员上还是教练组还是这个实力上的对比，广州队应该说都是呈这种碾压的态势吧。 对，重庆队呢也是相对比较晚进入赛区的一支球队哈，他们的竞技状态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而对于广州队来讲，在上一场补赛当中呢战成平局，这场球对于他们就更加关键了。赵宇也在分析了这场比赛啊，他提到广州队面对重庆可能必须要赢球了。 广州队我觉得踢河南队踢平是比较正常的，一方面可能是这个间歇期回来的第一场比赛，另外一方面呢河南队确实很顽强，不光是广州队踢他们费劲，任何的这个中超的球队跟他们踢都很难，我觉得这个1-1的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重庆队可能跟河南队就没法比了，这支球队真的是内忧外患，所以我觉得卡帅一定会找到办法，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凭借自己自身的这种实力，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比较看好恒大队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按照自己这个过去的打法正常去踢，4-8的我觉得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觉得现在对于广州队来说必须要赢球了，再不赢呢可能真的说你能不能以这个榜首的形式进入到12月的比赛都会是让人觉得有一些困难吧。我相信广州队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你到最后想要夺冠，那你每一场比赛的积分是都算数的。 那在晚上的8点还有一场是山东泰山对广州城。现在要说这个轮换的阵容啊，山东泰山的板凳厚度还是比较让人羡慕的啊。他们也是发布了赛前的海报，叫“乘胜焕发”，乘就是橙色的乘。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徐江带来的分析，他觉得这一场场面可能不会特别好看。 山东今年也是一个很大的夺冠热门，因为他。相对来说我觉得外援整体的质量比去年要下降，但是呢这个球队板凳的实力很强，能踢球的队员人数是非常多的。这两条吧，就是如果你有很好的外援加上你的板凳实力，那基本上你就是这个赛季冠军有力的一个争夺者吧。那对于山东来说的话，其实短板的话也就是目前的前锋线上这种射门能力吧，得分能力，终结比赛的这种能力，佩莱走了之后，这个球队整体锋线上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降的。其实过去几个赛季可以看，就是从洛维到塔尔德利到佩莱，那么再往下，现在基本上是有点接不上班了。那么郭天宇的话，虽然作为U23小将表现的还是很突出，但是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是有限。那么这轮的对手是广州城这个球队，广州城这个队呢很低调，但这个球队打法很务实，教练也很务实，他们的外援的匹配程度我觉得也是就是一直以来从中超联赛里面外援引进的一个楷模，你像扎哈维，包括今年新引进的这个南美的这些球员都是表现得非常非常好，那来到球队里面立刻有很好的一个表现，所以人家的外援是怎么找的，这可能是一个课题。山东打广州城吧，我觉得会很艰难，因为现在目前广州的天气也很热， 那你像广州城的这些球员相对来说会更适应一些。这场比赛我觉得应该不会很好看，而且山东这个球队整体的一个进攻说实话效率不高，更多的是他的这种防守能力是很强的。 那跟山东这一场同时开赛的还有深圳和沧州雄狮之间啊，两支球队都是外援非常的齐整，是能够凑齐五外援的中超球队当中的 对 五分之二， 仅有几支能够凑齐五外援的球队之一。 所以这场对决加上深圳又是换了新帅，其实从实力上来看，当然是深圳更胜一筹了，但是沧州，也有点机会吧。想要求得赛季首胜，想要反弹的这种心气儿，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会不会好一些了呢？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两位评论员。赵宇觉得深圳磨合更好，对沧州至少要拿一分。那徐江也是觉得深圳会遭遇到顽强的抵抗。 我觉得深圳队其实他新的所谓的这个新的教练嘛，对于球队来说也是比较了解，并不存在这个磨合和陌生。我相信这支球队经过这个间歇期的这种努力之后，他们应该说是实力比原来更增强了。因为过去给人感觉这支深圳队可能引入了很多球员，大家在一起这种默契程度还不够，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磨合，应该这种默契程度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像这个戴伟俊的身体状况也很好，所以我还是看好深圳队在这场比赛最起码能够拿到一分吧，如果拿到三分也是比较正常的。沧州雄狮我觉得也是一个新的组合而成的球队，也是引进了很多的这种内外援，但是他们可能这种绝对的实力跟深圳队还是没法比的，所以说这场比赛如果说再不取胜，确实主教练的压力会非常大了。 深圳跟沧州这个比赛吧，那深圳这边已经更换了主教练，其实更换教练这个事儿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基本就已经定了。深圳目前整体的一个人员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而且外援的综合实力目前来说可以排到中超联赛最前列了。那沧州这个队在赛季初的时候吧，引进了很多的这种球员，可以说让这个球队具备了他可能成为黑马的这种实力，但是当你这个球员多了之后，那你要打乱自己去年的一些战术体系，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那在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沧州做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也是他们成绩不佳的一个原因。那么面对深圳的话，我觉得深圳会遭遇很强的这种抵抗，因为沧州这个队整体的这种防守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整体的一个实力我觉得深圳还是能够战胜对手的。另外沧州这边的话，像老将穆里奇整体的一个水平状态其实都在往下走的，中超联赛里面说实话还是外援的水平决定了这个球队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实力，那么今年的穆里奇跟去年来说我觉得没有可比。 而上海的两支球队海港和申花呢，申花也是五外援集齐，海港呢又自身的实力比较强的两支球队，一个要面对武汉一个要面对大连人。那徐江觉得这两场上海球队都会轻松的取胜的。 武汉跟海港这个比赛吧，那么武汉这个队虽然有一些人员方面的这种引进包括这种调整，但这个球队目前是有问题的。李霄鹏在执教这个球队其实跟山东鲁能最大的区别是山东鲁能所有的球员都是他的人，你可以说那是一个李家军，但是到了这支球队并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所有的球员都听命于他，那么这个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包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外援姆比亚各种离奇的这种表现，其实都印证了这个球队目前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掌控在手里，而且这个球队目前也存在着一定的资金的方面的这种情况，那么会不会影响到战斗力我觉得也是要打一个问号的。那海港是今年联赛最大的一个热门，那么他们对武汉的话说实话我觉得应该是把握性比较大。上海申花相对来说人员是比较齐整的，这个球队目前可以打出这种两套阵容的这种轮换吧。整个中超联赛里面其实收集了很多的老将，特别是广州恒大的这些曾经夺过亚冠联赛冠军的这些老将吧，那么对这个球队来说其实在气质方面实力方面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大连这边的话，这个赛季多名的 主力的这种球员的这种流失，特别是外援主力的这种流失，对这个球队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申花跟大连这个比分，说实话我觉得对于大连来说比较难，对于申花的话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难度，相信上海申花会比较轻松的赢到这场比赛。 那还有在星期一的时候还有河北队的比赛啊，河北现在的情况呢也会让大家比较的担心。 对，最近呢像尹洪博是吧，也是发了社交媒体说到关于球员欠薪的情况。 对， 再加上和国安那场比赛当中潘喜明和玉宁拼抢之后这个一个对抗肩碰肩摔倒之后呢，被赛后诊断为右腿的前交叉韧带撕裂，现在呢已经是离开苏州返回北京进行会诊了。我也看到就是玉宁也在社交媒体当中向潘喜明道歉，但实际上那个动作真的是一个就是二分之一球， 真是 不是一个故意的伤人动作，就是肩碰肩寸劲儿吧。我们也是连线了赵宇，他也分析说现在河北队这个资金问题真的是非常严重，但是呢中超像河北队这样资金问题严重的俱乐部啊还不止一两家。 亚太队确实在前五轮表现不错，面对河北队，我觉得河北队现在可能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足球场内的，而且还是足球场外的。所以说我更看好亚太队拿最少一分吧，拿三分的可能性也很大。河北队现在不光是要关注潘喜明的这个疗伤的情况，同时也关注自己的生存的问题。据我了解，其实河北队现在的这种资金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能不能让球员安心去比赛，这个也将决定着比赛的结果。也希望这个河北队能够渡过难关嘛。但据我了解，除了河北队之外，目前有很多中超的球队都面对同样的这种经济的问题和压力。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那可能我们这个联赛的这个精彩程度和这种竞争的激烈性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存在这种极端的情况，就是有球队会不会中途就退出了，这是我们都不希望看到的吧。也希望大家能够经济状况变得良好一些，有相关的这种赞助啊或者说是支持的资金进来，解一解燃眉之急吧。 会不会有球队中途就退出了不玩了，还真不好说。你说赛季开始之初就有重庆延迟进入到赛区， 对 所以现在一切皆有可能。很多的家里人都觉得挺唏嘘的啊。这边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儿去上班，说转会费几千万的时候红红火火，现在限薪了，哎，反倒发不起了工资，这个感觉啊有点真的是蒙太奇的手法了。 所以其实在整个的中国足坛哈，从投资人背后投资的出发点上来讲，他也不是说想在足球这个领域当中得到足球方面的经济回报，他还是需要从其他的领域里面低内损失低外补。但是现在整个的大环境受到疫情的影响，以及整个的在足球之外的一些环境影响到了这些母公司的经营状况了啊，所以足球肯定是最先被割肉的这一块。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暑假去哪儿？你想好了吗？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卫视大型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非凡守护》将在7月17日、18日在中国默剧院酷热登场，各大售票平台均有售票哦。 记得搜索关键词 “非凡守护”，非凡就是非凡的非凡，守护就是守护。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仍然有较强降雨，大家出行时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 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多降雨，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7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一，体感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一，体感比较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一，照射强度最弱。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北京移动全家享套餐全新来袭，每月仅需99元起，即享20G 流量、1000分钟语音、300兆宽带及2张副卡加互联网电视盒，资源可共享，套餐全家用，省钱又省心。详询10086。 以上为广告时间。 告别金元泡沫，重塑中超理想，分段赛会进程，迎来崭新起航。实力新人 来到了这个新的家庭，面对挑战，完成挑战。 精干老将， 为了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去争取冠军。 激情主帅， 几年了，我们一直是名列前茅吧，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得更好一些，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焕新登场， 今年联赛和去年相比较，应该有3个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中国足协职业联盟啊。 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一起关注2021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畅想的第三时段啊，咱们也继续在这个时段聊一聊今天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 CBA 新赛季当中是不是主客场加上全华班这个赛制就稳了呢，因为有15家俱乐部已经联名的上书了啊，有这样的诉求。另外一个话题啊，中超今年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方式，又开始了后面的阶段。那现在的中超不是靠超级外援了，而是靠各支球队的板凳深度，靠轮换啊，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在此之前我们也是先来关注一下中甲当中，首先呢迎来了京城德比，北体大和北理工，那这场比赛北体大也是逆转的战胜了北理工。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带来的报道。 本赛季中甲联赛的第一场京城德比经过了一场一波三折的较量，状态出色的北体大笑到了最后，3-2战胜了北理工，收获了赛季的第二场胜利。上轮联赛，北体大1-0爆冷击败了浙江，北理工则是0-5负于了梅州。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同样是一场保级大战。上半场第27分钟，北理工回传失误，北体大的季胜潘抢断之后远射破门，1-0。仅仅过了7分钟，北理工的谭翔一脚冷射扳平了比分。北理工的攻势并没有就此结束，上半场最后时刻，王子豪的进球为球队实现了反超。下半场第7分钟，北体大打出漂亮的配合，田宇达把比分扳成了平局。第65分钟，又是田宇达的进球，让北体大逆转获得了胜利。不到22岁的季胜潘和19岁的田宇达，成为了北体大本场比赛的获胜功臣。主教练张旭也对这两位小将给了很高的评价。 田宇达刚刚从国家青年队归队，季胜潘呢是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球员。那我们想通过他们两个在前场给对方的牵制吧，争取最后的胜利，或者说比赛在前场打得更有些内容。 其实北理工的年轻球员同样发挥得不错，只是球队的稳定性还不高。代理主教练宋飞说，除了结果，过程还是满意的。 其实他们也都输了，除了结果不满意，整个过程包括球员的拼劲儿，对这个战术的执行都非常好。 拿下了2连胜之后，北体大已经升至了积分榜的第15位。而北理工则排在了最后一位。 们也继续来关注几场国际的热身赛。季前的热身赛当中，国际米兰是2-2战平了卢加诺，丹布罗西奥和塞特里亚诺连进两球扳平了比分。另外 AC 米兰6-0大胜了普罗塞斯托，本纳塞尔传射，莱奥和卡斯蒂列霍进球，凯尔凯兹梅开二度，法索利尼自摆乌龙。另外一场季前赛，拜仁2-3输给了科隆，西部进球，切尔克则一度扳平了比分，这也是拜仁季前的第一场热身赛，新援于帕梅卡诺是首发出场了。 另外呢，还有一场季前热身赛的比赛当中呢，多特蒙德也是输球了，1-3不敌波鸿啊，帕萨利奇是帮助多特蒙德扳回一球。在杜伊斯堡进行的传统杯赛比赛当中，因为东道主出现了3个病例，退出了杯赛，所以有4100名球迷是入场来观战这场比赛。那最终呢，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大家期待的哈兰德是没有出战，所以比赛的质量相对来讲要差一些。另外呢，在意大利在这个英格兰方面，阿森纳队在热身赛当中2-2战平了流浪者，新外援塔瓦雷斯和恩凯蒂亚两度追平比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就在昨天晚上一则官宣也是落地了AC 米兰俱乐部官方宣布已经从切尔西签下了法国前锋吉鲁。官方的通告说 AC 米兰很高兴地宣布从切尔西永久的签下了吉鲁，这名法国前锋将要身披9号球衣，也欢迎他加入到红黑军团。34岁的吉鲁在马尔蒂尼的陪同之下举起了9号球衣，而官网也没有透露转会费，但是媒体之前透露的他的转会费应该是100万欧的固定的工资加上100万欧的浮动条款，合同期是2年。 你要是这么算，这个吉鲁才200万欧元转会费 是吧？那这中超哪个队都买得起，到这2000万你也拿不下来的。 真是所以咱这屋就别再想超级大牌的外援了要逐渐的适应这种粗茶淡饭的日子。 重新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是吧？这个大鱼大肉的日子，这不是我们每天都能够承受得了的。 对，所以现在的中超就是前几年这些山珍海味集中的吃的太多，吃的太多难免就让身体有很多的负担你可能你不经意之间什么脂肪肝什么的都已经是让这个联赛有了很多的这样的重担所以很多的问题也在逐渐的被暴露出来。你看大家都在说，哎呦，曾几何时啊，祝塔人说当年俱乐部意气风发一掷千金买球星到现在一下 你看过年的时候吃猛了吧年夜饭这个 吃顶了， 把钱都花了这到了下半年不到下半年的时候了， 就老话讲日子不过了吗确实现在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 2月份过年，4月份发现不行了就得喝粥了 这是提前的预知了很多后边的未来所以现在的无论是中超还是 CBA 都是存在很多这个怎么去造血，怎么去自己的能让资金轮转起来一样的问题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也是关心一下 CBA 的新赛季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赛制去进行是不是因为15支球队的联合上书主客场加全华班它就稳了呢杨申还是觉得这事儿还没定呢也许泡泡赛区也是一种选择呢。 那你说下赛季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赛制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难下一个结论俱乐部这个诉求已经摆在这里了，而且呢就是非常态度坚决。那如果说采取赛会制的比赛，那这些俱乐部还是很有可能我就先不打了，那让这个联赛先停摆，这样对这些俱乐部来说显然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那如果同意说咱们打主客场打全华班但是一些事实上的问题可能也会不可避免的存在，因为每个地方的这个防疫政策是不大一样的，而且之前我也说过 CBA 公司的能力或者说能量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你只能去和地方政府去协商。那当然了，可能也有一个折中的方式，你比如说去第三方的城市去打，那 NBA 那屋其实也是一样，你比如说应该是猛龙队这个赛季呢其实的主场就设在了佛罗里达也是一个临时的主场，别有没有一些球队一些俱乐部可以到第三方的省份或者城市去打这个比赛，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继续来说说第二个话题啊，就是现在的中超是不是争冠不用再看什么有没有齐整的五个外援了，主要是看板凳的厚度有多深啊，能不能排出一个两套阵容来应付三天一场的这种赛程。 对，即便是之前咱们也提到像北京国安啊、曾经在中场有这么多的人员，大家一直说在板凳上都是国字号的替补是吧，但是你还发现联赛开始之后，第二阶段一开始之后呢，遇到了伤病的情况和外援情况之后，哎，连替补都没有了。 嗯，所以呢这个问题也很棘手啊，要是没有一个轮换的阵容去应付这么密集的赛程，28天啊，9轮比赛真够喝一壶的。那对国安来讲就更是这样了，在面对金门虎这样的相对较弱的球队的时候，轮换阵容也很有必要。我们继续来听听徐江的分析。 国安战胜华夏的比赛里面，高廷义其实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洗牌吧，那么我觉得也能折射出一个信号，就是对阵金门虎的这个比赛，我觉得国安可能会进行一些人员方面这种轮换吧。包括队里面现在这个一些位置上一些球员嘛，你比如说什么杨帆啊、王子明啊等等，这些球员其实都是能够出场比赛的。那么另外金门虎这个球队，其实这个球队目前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隐患吧，就是这球队的这种投资情况，包括这个球队的整个薪水一个情况，包括最近这个球队其实还在传出这种相关的这种什么薪水的这种消息啊，前球员的这种讨薪的这种事情。我觉得国安面对这样的一个球队吧，那么做适当的这种人员轮换是有必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目前这个联赛在这个未来的甚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要进行平均3天一场的一个比赛吧，那么你还是要做人员方面这种轮换，特别是你像北京国安还有非常多的国脚，那我觉得今年的12强赛是整个中国足球最为重要的一个事情，拥有国脚多的这些俱乐部，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的还是要考虑国家队这种利益，或者说足协方面也会跟各个俱乐部打一些招呼，尽量的让这些国脚能够健全的去参加到未来12强赛的这种比赛里面吧。所以国安的这种轮换我觉得是必不可少。 来，咱们也分享一下家里人的很多的留言啊。 首先呢，先说说这个积分的情况，是吧？ 对， 因为咱家里人，我看在聊天室里面讨论的也挺热烈的。 嗯， 今年呢，依然分争冠组和保级组啊。当然也有批评足协说这个政策，赛季初不是踢30轮吗？啊，怎么现在这一下又改争冠组、保级组了？这变来变去的，这变来变去呢，也是一种无奈。一个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另外的一个是根据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赛程和赛制，是吧？如果当时这要不是在咱这赛区苏州赛区突然跑到那屋去踢去，咱们的球员的隔离期也不会这么长啊，联赛也不会这么密集，可能就有时间去调整。但是现在没有办法，现实的情况，那从30轮降到了22轮的比赛。那打完第一阶段的14场比赛之后，就将会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啊有一个排名。两个小组的前4名进入到争冠组，争冠组也就是8支球队，你带着14轮的积分到争冠组去打另外的小组当中的4支球队，主客场。说是主客场吧，两回合踢8场比赛，这样凑够22场。保级组也是这样，最后呢22轮比赛一算积分排名就出来了。相对来讲还是更接近这个联赛的赛制，它和去年争冠组、保级组进了保级组、进了争冠组就踢杯赛这赛制有所改进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这边家里人说到了这个国安在第6轮比赛当中啊，包括咱们后面啊，都要应付这种3天一场的节奏，都挺担心的啊。49城直接给拉了一伤病名单，比埃拉、刘国博、老朴、李可， 这没加上王刚，您还得加上王刚， 对，还得加上刚哥， 加上这个做完手术他会不会的侯永永 啊？这隔离名单里啊，咱们的青年军啊5个人，还有巴坎布是刚刚进入到赛区啊，他说这是一个阵容了呀，哪儿还有板凳啊？ 就剩下板凳了，板凳放在那儿，板凳上坐不了人， 真是板凳他 板凳还在， 对，他也变不成这个替补球员上阵啊。 但是现在呢，国博的伤势基本上算差不多了啊，已经可以跟队练了。巴坎布呢已经进赛区了，进了赛区之后也还要慢慢的调整状态，再坚持个一两场球，咱们的人员状况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好转。 对，所以其实最关键的不是星期一对天津金门虎，而这关倒好过， 哎， 关键是星期四的时候面对长春亚泰， 嗯， 那对方外援五个啊都在， 哎， 咱们这边呢缺兵少将， 咱们这儿可能能努努挤出俩来， 侃爷啊能替补上一个， 哎， 是吧？冲一冲啊，毕竟是跟长春亚泰嘛， 嗯， 所以大家伙要适应啊，我们先熬过这一段苦涩的缺人的状况，后边会越来越好的。这边很多的家里人都在谈到了现在这个资金的问题。有家里人像咱们在上海的赵军，说已经习惯了吃那种山珍海味，突然之间要吃这个青州小菜了，真的不是一时间能适应的。而且他还说到说当年也没有吃什么特别大的山珍海味啊。 对 啊， 赵军说了，说这中超来过世界级外援吗？啊，除了德罗巴之外，就没有一个世界级外援。 呵， 后来我想想，好像是，比如说像什么上海申花签的邓巴巴呀，是吧？上海申花签的 阿 内 尔 卡呀， 卡呀， 上海申花签的特维斯啊， 嗯， 这都不算世界级外援 啊。还有上海纳乌的，现在海港的还在的总经理奥斯卡呀， 啊， 这都不是超级外援吗？ 嗯 嗯。 其实在中超赛场当中还是有一些世界的顶级外援的，对吧？你要像当年的权健阵容当中，啊，不是有维德塞尔吗？ 维德塞尔， 大连人，那屋不是还有卡拉斯科吗？ 嗯， 确实还是有着不少世界顶级的， 对啊，尤其是像上海那屋啊，真是经营的思路也比较开放啊，也敢于去花大钱引进一些大牌外援。当时您那屋登巴巴，你们这屋可是眼巴巴，就看着那个超级外援，哎呦哎呦，这阿内尔卡也来了，这登巴巴也来了，感觉不一样。所以现在真的是要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一号线说了啊，说山珍海味吃腻了才想吃小菜，对吧？主要是这现在咱们不是还没吃腻呢吗？ 啊， 还惦记着大餐呢嘛，突然发现哎大餐没了，给撤了。 对，大餐已经不供应了 啊， 这已经没有这堂食了。硕果累累说，如此密集的赛程之下，除了板凳深度自己合理轮换之外，是不是这个后勤保障也挺重要啊？像队医啊，理疗师啊，营养师啊，帮助球队保持健康，赛后身体的迅速恢复，保证营养均衡。这体现咱们整体团队实力的时刻到了啊，加油关。 Mr. Vick 说了，所以你们说了那么多，是吧？有超级外援的夺冠了吗？上港还真是用超级外援 真是夺冠 了啊。你像保利尼奥也是世界级的呀，也带着广州恒大拿了冠军，就是有世界级的外援还是管用，是吧？ 6306说编辑部的故事葛玲说了， 这 邓 次 一旦上去下来就难受 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是吧？ 所以现在哎呦要逐渐的去，尤其是现在你说让人更唏嘘的是限薪了，反倒出现了很多欠薪。这个就说明咱们这个拉住刹车的时间节点还是来得太晚了啊，已经是有很多问题积重难返。 嗨，你换个角度来讲啊，当年不欠薪的时候他就不欠薪吗？ 也是， 只不过就是对于球员来讲，你想你又给我欠了薪了，然后你还跟我欠薪，大家就把这事儿全都又有社交媒体就都爆出来了， 而且这个情绪就显得更集中的要爆发了。 北三儿说咱们国安这一下跳过了明天下午和天津金门虎这场球了，说到亚太了，说亚太那屋有那个 K 联赛的金靴啊，内刚如尼奥尔，说咱国安跟他比划过呀，那家伙还挺贼的，对，在亚冠赛场当中啊，是蔚山的那个前锋， 当时其实看亚冠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哎呦， 给他划了过来、 啊。是啊，这如尼奥尔不错呀，这价格又便宜、 嗯、 啊，性价比很高，怎么就都是让人别人拿乌了呢？ 关键那时候咱也没想到比埃拉会伤，奥古斯托回不来啊。 翘啊， 嗯， 回忆起来说登巴巴啊，就是当时哎呦，那位大个的黑人球员， 嗯、 啊，伤腿的那一下，看着太惨烈了。 嗯，确实有的时候这个受伤呢，它是属于一个寸劲儿。就比如说这次潘喜明的这个受伤，并没有太大的动作，对吧？就是一个肩碰肩的一个对抗，但是呢，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重心稍稍的一点点的偏差，出现了这种、啊、伤病啊。另外，在咱们微信当中，纳兰德行也在说啊，巴豆对天津不上就不上了吧， 嗯， 千万他别再伤了。 哦。就是不希望我们曾经的国安的球员也出现了一些伤病。 对，因为对于巴坎布来讲呢，刚刚经历了隔离、 嗯、 你从隔离期出来之后，他的身体状态一定是不适合进行高强度比赛的、 嗯、 他得有一些慢慢的身体的力量恢复，体能恢复，对吧？然后打一些有球的对抗再来进行比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上来讲还真的是给他一些调整状态缓冲的时间啊。变局也在说啊，他是讨论到 CBA 主客场全华班的这个话题啊，说在疫情期间现在也是无奈之举，可以理解。比赛呢肯定不会好看，比赛的价值也大不如前，但是你换个角度，有比赛它总比没比赛要好吧。 嗯 嗯， 有的看就行， 对， 是吧？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嗯， 罗杰范巴说，职业体育的经营环境啊，大家伙儿不是危言耸听啊、 嗯、 可能只是刚刚开始恶化而已 啊。 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其实就像刚才王毅说的，很多的这个母公司啊，书写的主要的这些投资人， 嗯， 他们是自己的主要经营板块都已经是出现了下滑，那就更别提体育在这个板块当中它占的比重确实不是最大的。 因为呢，体育原本在咱们的生活当中的占比，说实话啊，就不高啊。咱别看咱这屋，都是体育迷，啊，咱喜欢， 嗯， 你换个屋，隔壁的那个直播间上人聊天室一看， 嗯， 没人跟你聊体育 啊， 是吧？ 人都聊娱乐呢， 哎， 嗯， 所以呢，就在生活当中的占比，就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当中，体育生活当中的占比呢。都不是很高，这一点我们需要去慢慢的接受。如果像我们喜欢体育的一些人呢，通过我们自身的参与，通过带动身边的朋友，慢慢的去改善啊，改善现在的整个体育的生态和环境，然后才能够再讨论到所谓的体育职业体育的经营环境。 嗯， 就你连这个土壤都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咱很难说职业体育的发展。 对，而且这个空中楼阁它就是这样，前几年你好像看着特别的红火，但是瞬间啊，那个迷雾被揭开之后，大厦将倾的感觉立马就来了。 哎，乌里奇说呢，生猛海鲜现在改素炒饼了这有点闹心。 素炒饼挺香的呀。 那 我还就好， 你也不能天天吃啊。 我还就好素炒饼这口。任我行说，其实咱的体育环境真是需要培养的啊。看看，美国纳乌的体育环境，各大球一个比一个状态好啊。这个人才辈出 ，NBA、冰球、棒球，一个个的合同签的比一个大。市场呢，真的是一个良性的运转。而咱们这屋的体育环境，就像刚才王毅说，真是还在一个基础的阶段。 想想他看一场 NBA 的总决赛$15,000， 嗯， 一张票， 真是小十万人民币啊！ 我也想买那场地票，这一年工资都不够啊！ 嗯，暴露了啊！华北小新他还是觉得这个联赛的问题根源是在于有一些啊首当其冲的俱乐部哄抬了价格，打破了平衡。让各队大幅的提高了支出，接踵难返了。当时呢，足协没作为，没干预，任其发展。后来又规定俱乐部，也没法上市。老板们都看到没法从足球挣钱了，就减少支出，到撤出， 到今天的这个局面。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在管理者方面缺乏管理的智慧。而且呢，我们的足协的这个政策，不管说是关于投资人的相应的投资的政策，以及俱乐部发展当中你青训体系和一线队之间的关系，再有就是你联赛自己本身的规则也都在一变再变。如果真的是拿出来一条规则，你就按照这个严格的执行，不管说你现在的足协主席是谁，是陈旭元主席是吧，还是之前的主席啊，还或者甚至是再早一点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你都是按照这一套东西来坚持下去，那也许就有效果。咱们这是三天两头换，每换一次呢，你就要动摇足球的基础，动摇投资人对于这项运动的信心。 5597说，我感觉很多的球队都有点面子问题啊，当时都买大牌，你买了我没有，有点过不去，球迷也不能乐意啊。 对呀、谁也不愿意天天一出门就被球迷骂，不是是吧？ 是啊，就即便是兜里的资金不那么富裕，那也得撑撑场面呀。 没想到现在得现心了啊，很多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 其实最主要那时候撑场面呢是当时叫什么，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是吧？ 所以那时候还是 那时候主要是没钱，但是捧个人场 啊。甚至有些球队他还是有点钱，就不是大钱，但是资金流还是流动的。 而且呢，用这个钱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呢，可以换来一些相应的收益。这个收益比投在足球上面的这个钱还是要更多的。就你打广告，你不是也得花吗？是吧？有一些大的公司把投资中超、投资中甲，甚至现在开始投资中乙的这个钱啊，它放在这个品宣，它这个部门的外宣的这笔费用的预算里头， 品牌部、市场部， 这时候呢，它当一个广告使啊。你说我这一队一出去打比赛啊，这全网都在说，是吧？它有这样的一个效应。但是现在整个的经济呢，慢慢的像以前这种泡沫被挤压之后，这个效应在下降，所以自然呢，就是我的广告投放比例就下降了，那给足球的投放比例肯定也就下降。 冬天的云还是觉得联赛要没高水平外援，真就跟素炒饼没肉似的，没味儿。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肉炒饼， 大部分人还是喜欢肉 啊，大部分人还得吃一点那个肉味儿啊。 对， 来点肉， 你不管是拿肉炒饼啊，还是拿这个烙饼卷肉是吧？还什么那个什么熏肉大饼什么，这总得有点肉 啊。天天吃素的啊，这真看个人口味啊。这边还有，赵军说，如果是一个金字塔型的，他觉得现在依然是能够持续，但是恰恰它就是一个倒金字塔型的，它的基础不稳，所以你总是又是在一个沙土上建起来的，总有倒下的那一天啊。 这边呢，三口之家也在说，其实离开了中超的外援啊，基本上奔了两大联赛，一个是土超，另外一个是南美联赛。因为呢，咱们请的外援来了，其实岁数都不小了。那现在也有一些回到欧洲赛场当中，你像卡拉斯科呀，对吧？像这个维特塞尔啊，他们也都是选择了回到了欧洲的赛场当中。 四九城还说，咱们中国体育就是商业化的程度不够啊，没法跟娱乐结合，也就创造不出话题。其实这一点上，无论是 CBA 还是中超，都一直在努力啊，做这个品牌推广的工作，没少想一些花样，还是回到了刚才王毅说那个，咱们的基础就整个的这个大环境有限，热爱体育的人，咱们算是小众吧。 但是我和咱们四九城这个观点不太一样，就是体育呢还是体育，它和娱乐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要分开的。它不是一个娱乐产品，虽然它需要市场，需要有一些这种略带娱乐性质的炒作，但是它和娱乐还是不一样的。你看欧美的职业联赛，尤其是欧洲的足球联赛，他还是希望这个联赛回归足球的本质，甚至回归更加原始的对抗本质。所以你看他们不太愿意像美国那样运作，这是为什么欧超成立不了，对吧？ 对， 欧洲的足球迷不同意把这个足球比赛当成一个买卖，当成一个表演，说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更原始的带有血性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是欧洲他对于职业体育的理解。可能咱们这边呢更多偏向于像 NBA， 更像一个娱乐公司。NBA 就是一个娱乐公司嘛。更多像美国的职业体育方面有一些偏。 对，一个造梦机器。 一说这个驯兽大饼纳兰德行一看有生活啊。 啊。呵。 我觉得前两天还吃了一个。 李连棍现在还有。 有、 哎。我们这不算做广告吧。哎，一说到吃啊，把大家肚里这馋虫啊、都给逗出来了。 哎，下了节目就可以吃早点去了，还是喝豆汁还是这个喝豆浆？ 相约东奥下边马上开始，我们也就先聊到这儿了。大伙儿吃早饭去吧。